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日我哋要讲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希望每一位观众同我哋一起好认真咁样面对。 想默哀一阵， 因为会牵涉到我哋一啲悲惨嘅过去、唔愉快嘅回忆。我哋要讲嘅系点解读哲学？咁因为咧，其实我谂大家可能都会听咗我哋讲好多关于哲学嘅课题啦。咁但系其实就冇听过到底点解读哲学，同埋点样读哲学。咁今日我哋呢一集就好想讲呢个话题，同埋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其实见到我哋呢件 T 恤啊，就係我哋之前嘅哲学系嘅 OCam 嘅 T 恤，我哋今日就特登着返嚟嘅。 好青春。 係好青春。咁我首先介绍一下几位主持拍档先。咁呢边好熟悉嘅朱文，咁你见到佢就标奇立异啦，特登唔着我哋嘅啲 OCam T 啦。咁呢边呢就係阿冯。咁呢 边就 Man 姐， Man 姐，Man 姐， 同埋呢边我哋嘅大师兄 Roger 哥， 好难介绍后啲嘅，一人一， 系啊，系啦，咁好啦，我哋正式开始系嘛，讲下啲悲惨嘅过，我见大家神色都好沉重啊， 准备好啦， 唔想讲嘢啊，系啦，就系、是、一，我哋不如从个人嘅经验开始入手先啦，即系个个都系自己入到嚟先发现中咗伏噶嘛。咁啊，講下 咁未必嘅， 啲中伏啦， 一早已經知 道。哇，中伏嘅可能係哲學系咧， 收咗個咁嘅人， 哇，咁都收到喎，係啊，咁我 知點教？ 講下我哋個經驗，再慢慢講到去，我哋讀哲學到底係點一回事？嗱，問下大家點解會入哲學系嘅？你入完之後有冇覺得即係中伏啊，定係冇中伏好開心嘅？ 我講下先咯，即係我首先我事先聲明，我一入哲學系。過咗上過一兩個禮拜堂之後，就覺得好失望嘅已經。 點解咧？ 即係咁應該就係因為我 咁淺嘅啲嘢， 即係得唔到我想入哲學系嗰個預期嘅。 你想要啲咩啊？ 所以其實身邊如果有朋友或者有學生同我講話佢想入哲學系咧，我每次都叫佢諗清楚嘅，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咧佢最尾一定會失望嘅。點解咧？因為譬如講我自己咁啦，即係。我點解入哲學系？我估同一般大家對點解會無端端對哲學有興趣都好似嘅，就係譬如家庭嗰啲觀眾都係話啊，咁人生意義係啲咩啊？死亡係啲咩嚟㗎？有價值定冇價值？咁我細個都係不斷諗呢啲問題嘅。咁 天生就係哲學家，呢啲真係細細個睇到㗎啦。呢啲 咁細細個又會讀下嗰啲咁嘅所謂哲普書啊，咁嗰啲就比較係。通常是比較輕鬆啲嘅，咁所以我就以為哲學就係咁啦，可以幫我哋解決到一啲人生問題咁樣嘅。咁我就懷住呢個咁嘅期望咧，就入哲學系。但係點知入到去上嘅堂讀嘅書，其實係好遙遠嘅，離開我自己最切身嘅嗰個感受係好遙遠嘅。咁所以其實我係非常之失望嘅，頭嗰兩個禮拜或者其實。差唔多 year one 都係唔係好入到嗰個世界咁咯。 嚇！我都勁有呢種感覺喎、我都係類似有類似呢啲問題啦，即係又係人生有咩意義啊？做人為乜啊？嗰啲啦，跟住入到去，大佬你同我講讀 metaphysics，讀知識論，即係嗱，我簡介一下讀 metaphysics 嚟係問啲咩叫做啲嘢， 大家都唔知世界點樣存在， 都唔知係咩啦，係咪？唔緊要嘅，我哋都唔知嘅。跟住嚟知識係啲咩？跟住同我哋原本想要探討嗰、那個嚟人生意義係爭。就係好遠，你話好遠嗰樣嘢嘛，唔係你同個黑板坐得好遠。 咪基本上，甚至係講真，大學入面我而家回想翻，有冇邊科係會講人生意義？基本上係好少咯，即係話唔係冇嘅，但係回想你讀三年、讀四年，有幾多個 lecture 係專門講人生有啲咩意義，直接俾套理論你或者俾個答案你。基本上我而家諗翻係基本上冇咁滯咯。是很間接地會牽涉到這個問題，但是很少 course 或者很少即是上堂是真的直接問人生有什麼意義，那我就會覺得那時候至少是有些失望這樣。 嗯，我即係呢個 point 我陣間想講嘅，其實我覺得同我哋有啲錯誤嘅期許有關，但係即係陣間再勸世啊呢個，我再問一下其他人點解入哲學會唔會有第二啲經驗先？ 我講下啦，其實我覺得我。冇咁大嘅失望嘅入咗嚟哲學系之後，因為我一開頭就唔知哲學系係搞緊啲乜嘅，即係我都叫做係誤打誤撞入咗嚟嘅。咁但係但係喺入哲學系之前咧，即係大學嘅哲學系之前咧，咁你知道我哋讀中學嗰陣時比較少接觸 呢一類型嘅嘢噶嘛，因為冇老師會教啦，而且你唔知係咩嚟嘅。但我就會發現其實我自己一早咧已經有一個哲學嘅 心， 係啊，哲學嘅心，哲學嘅傾向嘅，即係例如。我有一次咧就喺咁，我哋中文堂咧就要寫周記啊嘛。咁我有一次周記咧就忽發奇想，我就喺度諗，究竟係老人家死差啲啊，定係小朋友死差啲嘅？咁我就喺篇周記就討論呢個問題啦。咁就交咗上去俾老師啦。 老師話你最差咁。 係啊，係真係咁講。佢唔係咁講，但係類似佢就類似係喪心病狂，有啲咁樣嘅 comment。 即係話你喪心病狂。 係因為佢就話。大家死可能都是不好的，點解你要討論呢啲嘢咧？咁樣 討論都唔得， 係咯， 係啊，咁我就 香港好多嘢討論都唔得， 係咁可能，咁可能個老師就冇接觸過哲學，咁可能佢就唔知道原來呢啲嘢都應該可能值得討論。咁我可能是我細個可能用啲字又鬼差咧，可能又話老人家抵死咁樣。唔係咁諗嘅，當然 唔代表其他主持嘅立場啦。 咁可能我嗰陣時細個又寫得唔好啦，表達得唔好， 詞不達意啊， 詞不達意。 咁但係 唔係我覺得只係黑心嘅真係， 唔係或者例如宗教堂咁樣咧，咁最後有一篇功課咧，佢就話啊，你中意寫乜就寫乜㗎啦。咁樣，咁我就討論下，如果我唔小心踩死咗只蟻，有冇問題咧？咁樣，咁我嗰陣時唔識得用道德呢個字啦，咁我就成篇又討論呢個問題啦。跟住老師又係有啲唔好嘅 comment 啦，話點解要討論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喺 你冇答佢咩？你話任你寫乜噶嘛？ 我話幾係啊！我有話任我寫乜，大個分又話我離題咁樣。 但係呢兩個我都覺得係。一定是自我問題咯，即係如果係要自我地探到，一定可以討論啱啱你細細個嗰兩個問題咁樣。 所以我入自我係以前都充滿挫折嘅，咁但係我都有個咁嘅傾向啦。跟住後屘就咁啱得咁巧咁，我就睇咗蘇菲的世界啦，咁就一本哲普嘅書啦。咁我睇入邊其實佢都大概係從哲學史嘅進路咧去解釋啲問題，咁我就發現哇！同我平時諗嘅嘢好似喎，咁樣 佢抄你喎， 係啊，抄我， 個個都係天生哲學家嚟嘅。 咁我就諗啊，不如入哲學系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入，其實但我入到去之前就冇話我期望中嘅哲學系係點樣嘅，咁所以入到去就冇乜特別失望咯。嗯， 係啊，咩啫咧？ 我就比較特別，我轉系過嚟嘅。 點解咁諗啊？ 點解咁分開啊？唔係可能有個更差嘅系咩？ 我想象唔到有個更差嘅系。 點解會轉嘅？ 係咯，點解會轉嘅？ 主要係興趣啦，因為我覺得咁讀大學讀三年，咁不如 你原本係讀咩？ 我原本係讀內城嘅， 即係讀醫護啊護理啊。 個社會又少咗一個出色嘅護士啦。 唔係可能， 但係留低咗好多段寶貴嘅生命， 拯救咗好多人。 咁啊係。 咁做咩無端端 要轉咧？ 主要係興趣咯，因為其實即係我即係當然對本身個科嘅興趣唔大啦，同埋咁當然都可能會諗啲人生嘅問題啦。但係我其實係對其他課題有興趣多啲嘅， 即係例如咧。 即係譬如 personal identity 啊，嗰啲好有趣，係啦，人格同一性啊。 即係本身可能 sit 過下哲學啲堂嘅， 都有聽過下嘅。咁跟住就轉咗入嚟哲學系啦。咁我當然我入嚟係唔係期望哲學係解決我人生問題嘅？雖然我離開咗一個我覺得唔開心嘅地方。咁入到嚟我唔覺得真係好失望嘅。我覺得因為我讀過第二個系，我覺得哲學係成個即係一齊讀書嘅氣氛係俾到一個唔同嘅感覺嘅我嘅。 咁所以即係阿鳳同埋阿 Man 就冇失望，得我哋 兩個失望。 我哋啲期望太奇怪 啊！咁即係要我講啦，我係好開心添啊！我完全冇咩人生意義嗰啲問題，好得意嘅。我覺得自己後來諗翻，即係我細個小學嘅時候就諗，我應該都畢唔到業噶啦，咁樣就會死啊！嗰陣時，咁所以我記得我係啊，我第一日翻中學咧，我好開心啊！嗰日已翻到， 我未死得， 係啊，我翻到，我冇諗過翻到。跟住不過我嗰日就同一日就諗，不過其實我都唔。考唔到會考㗎啦咁樣，咁我跟住真係考到會考喎，又覺得喂咦 OK 喎咁樣，跟住就諗，不過考完會考都讀唔到大學㗎啦，咁跟住又讀到，跟住就冇再諗呢個問題啦，好啦，咁啊入咗大學，咁啊即係考完會考好得閒㗎嘛，嗰陣時我哋仲有會考嘅，即係講緊中午考嗰個時啊，大家觀眾 知 㗎啦，係，咁啊咸豐嘅時候考嘅，咁啊。考完好得閒噶嘛，咁啊讀咗個中大校外課程嗰啲乜鬼哲學概論咧，咁啊去到廿幾人啦第一堂，咁啊又係講嗰啲題目都唔知係乜嘢嘅嘢，咁已經好開心噶啦，見到咩形上學咁樣啊，好啦，跟住上第二堂得翻十個人啦， 上一個禮拜上一堂啦，嗰個校外課程，跟住第三堂得翻五個人咧，跟住個老師我仲記得佢話：唔啱啦，差唔多啦，讀哲學係咁嘅，一個禮拜少一半，跟住就穩定落嚟一個數，就 keep 住三四個人，不過都係唔同人上嘅，每個禮拜都。咁我係唯一上到尾。咁於是嗰陣時大學揀唔使諗啦，咁樣咁啊，我係第一屆聯招，咁啊揀咗五個 choice 就算啦，因為覺得好似太囂張，淨係揀一個，咁我就揀咗， 即係都係一心入咗， 係啦，入咗係咁樣，跟住入到去覺得哇好開心咁樣，因為讀啲係完全唔知咩嚟嘅。跟住你发觉喂咁嘅嘢都有人谂嘅咁样啊，好得意喎！跟住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个问题都冇谂过嘅。第一，第二有啲问题就算谂过都唔知道，原来可以有啲咁得意嘅谂法咁。我唔记得后来我教过阿志强，即系有个师兄啦，你哋跟住佢问我，即系攞堂问我啊，你系咪好多嗰啲人生困惑？我完全冇噶喎，你唔觉得死咗乜都冇惊咩？死咗咪冇嘢啊！但系读哲学好开心，因为你发觉读完哲学，睇套戏、睇套漫画、睇本书。就算套幾唔好睇，你讀完哲學之後都會發覺抵啲嘅，可以翻睇好多次，睇到好多唔同嘅嘢，係啦，所以我非常開心。 我覺得好似咧，我哋幾個點解入哲學係其實好似分到兩派，好似有一派人咧會覺得哲學係要比較 practical 嘅，解決到你人生一啲困惑。但有啲真係純粹為興趣，我真係求知啫嘛。我對某一啲哲學問題有興趣，我想知嚟咩知識，咩呢個世界，咁我咪嚟問咯。所以就冇咁強調 practical 嗰面啊，而好似。幾反映到我哋對於哲學嘅一啲分歧啊？點、即係我哋點解會有背後有個咁嘅期許呢，其實預設咗你點樣理解哲學噶啦嘛？而就係似乎有呢兩種分歧咯。 而其實我會覺得哲學本身都係有兩種唔同嘅部門咁啦，有少少，即係有啲係真係處理道德問題、倫理問題、人生意義問題、價值問題；有啲咧就好似頭先阿 Man 講嘅，關於一啲形上學嘅問題，點為之同一個人呢，或者 Roger 啱啱未舉例啦，但我相信我哋一陣會再講多啲，就有好多好奇怪、好黐線嘅離地嘅哲學問題，其實都係個哲學負責嘅一個部分咯。咁所以其實帶住唔同嘅期望，同個哲學學科本身都有唔同嘅部門有啲關係咯。所以其實我哋唔同嘅期望又唔係完全冇根據，因為其實哲學本身就係咁多元。有啲人係離地啲，有啲係在地啲咁樣咯。 亦都可能會影響，如果我哋讀嘅時候個心態唔同啊，點樣睇哲學唔同，個讀法都可能有好大嘅分別都唔定。 係、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入哲學係好有趣，就係、個個都有唔同嘅期望啊，唔同嘅目標啦、啊，各有各寄望，怎麼辦呢？我哋下一次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就講到其實我哋有啲人係純粹為咗興趣而入哲學啦，但我又覺得其實為興趣係咪一定要讀哲學系呢？即係你對哲學有興趣係咪等於你要讀哲學系呢？我覺得其實可以分開喎，因為其實因為入大學唔係淨係講緊你讀邊個科啦，仲講緊你嘅生活啦，大學嘅生活啦，即係你會識到啲咩人啦，過啲乜嘢嘅大學生活啦，再加埋就係你之後揾工啦。所以我有時有個疑惑就係咪一定要，即係如果你對哲學好有興趣，係咪一定要入哲學系呢？ 睇哲學有偈傾都得㗎， 係咯，即 係有時學到嘅嘢仲多 啊，係咯，即係會唔會其實你入到去其實你可以 sit 堂㗎嘛？你如果好有興趣，你自己安排多啲時間去 sit 堂，咁可能都滿足到你嘅興趣。所以即我嘅意思就係、所以似乎咧，其實要讀哲學系，即如果要讀哲學，未必一定要入哲學系嘅。好，會唔會係咁咧？你哋點睇咧？ 即我自己會覺得，始終你係一個即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問啊，究竟我對哲學有興趣，係咪就要入去讀一個？degree 或者即係攞個證書地，即係睇哲學有偈傾，自己得閒睇下啲哲學書，咁就夠咧。咁個分別喺邊度咧？咁我只係咁睇嘅，即係我會覺得你係真係喺個大學入邊讀咧，係仍然有佢嘅價值嘅，因為佢成個訓練係扎實好多嘅，同埋係成個 package 嚟嘅。因為你就算睇哲學有偈傾，可能你係每個禮拜一晚咁樣有一個鐘係等你思考一下，可能如果好嘅嗰集。咁你就可能嗰晚都會諗下， 係咪有你嗰陣？ 係啊，我嗰啲 OK 嘅，即係或者即係二翻工嘅時候都會諗下， 發現啲錯誤啊嘛，都係自我思考一部分。 但係哲學喺個大學讀咧，係嗰個 package 完整好多。個意思係，例如佢會要你寫文咯，即係要你寫論文，而你寫論文係一個覺得哲學思考好重要嘅過程嚟嘅。即係其實寫文係諗緊嘢咯，即係你要嘗試去睇好多唔同人嘅關於同一個課題唔同人嘅講法，跟住好努力咁樣整理出嚟，跟住再發表自己諗法。呢、這個過程係如果你唔喺大學讀，你係好難做到嘅。我覺得 或者咁樣講就係、 好多時候如果你有興趣，當然睇下你跟住想點啦。如果你真係想好認真去了解一樣嘢，其實如果你單純有興趣，有時你揾啲書嚟睇，睇一集節目，咁可能你好隨心嘅，咁你唔想睇嗰個就唔睇啦。咁於是個進步其實會係冇或者好慢咁樣嘅。咁讀大學你真係要認真要交功課咩？雖然個過程好痛苦，但係嗰個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因為人就懶㗎嘛。所以需要呢啲動力嚟去推動你去深入去思考一啲嘢啦。咁嗰個深入思考係通常如果你又用嘅方法正確嘅話，讀得唔係太亂咁嚟咁樣咧，其實嗰個訓練係可以幫我哋加深對個問題嘅認識啊，同埋個諗法嘅會更加紮實一啲啊，即係多啲根據啊。嗰個訓練本身好重要嘅，而個訓練過程係痛苦嘅。即係單憑興趣讀個問題就係太舒服啊，有時太舒服反而冇乜益。 同我仲有一點就係，我覺得入一個就係個重點係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同你傾係好重要。即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即係哲學其實好多時唔係就係識咗一個理論，跟住講得出個理論講乜，其實好多時係嗰個哲學思辨嘅過程，呢個先係哲學咯。咁如果你唔入哲學系，你係好難喺個社會度認識到一班可以長期同你進行呢個思辨嘅朋友咯。 即係平日就好似阿馮宇都去中學嗰啲經驗，俾人抹殺咗嗰顆哲學的心。 我認識好多人係翻緊工或者喺個社會度做緊嘢或者讀緊其他嘢，佢係好孤獨嘅，就因為佢講唔到呢啲嘢，即係佢好想同人討論究竟咩為之一個人咧。即係我啲細胞都變曬啦，咁我咪仲同一個人咧？即係你無端端同邊個人可以講呢啲嘢咧？ 身邊即係啲人同你傾， 同埋其實唔使講啦。你話走去討論人生意義，人哋都覺得你古怪， 好尷尬啊！ 哇，好深喎呢啲嘢。 人生意義，我想講一個，即係講開呢樣嘢就係咁。我出面教嗰啲班咧，夜晚咁佢哋都係啲業餘人士，夜晚嚟上一個禮拜咁啦，即係一個禮拜上一日啦。咁跟住佢完咗個活動，我哋出嚟食飯啦。咁跟住問啦，你點解會讀啊？覺得點啊？呢個課咁啊？跟住佢哋話：哇，好開心啊！你知唔知平時啊？人哋問我，咦，個禮拜嗰日去邊咧？我話俾你聽，插花啦，咩？佢唔敢話俾人知讀字學， 係啊，唔敢講，尷尬。 咁跟住一齊嚟到呢個課室啊，完咗一齊食飯，譬如哇，可以即係好自由咁樣咧，話俾大家聽，我關心啲咩問題啊？佢覺得好開心啊，有咁嘅機會。 所以我諗你哋兩個嘅講法就係、是，如果我哋入哲學系咧，係可以全面地、各方面地投入落去呢個領域度啊。即係例如無論嗰個讀書嘅深度啦，跟住同埋嗰種生活，你都係揾翻啲志同道合，而即係爭好遠嘅。因為你平時就會，如果你自己一個人讀，就冇人同你分享，就冇討論，就好難進步啦。所以即係似乎好似係呢幾方面係幫，即係所以解釋到點解有翻個理由要入哲學系啦。好似好 hard sell 咁啊，好似 sell 緊。 唔係，我再補充多句就係其實因為我咪話我 year one 嘅時候對死亡啊、人生意嗰啲問題就好好緊張。其實我發生過一段日子咧，係個好抑鬱嘅，總之就好怕死咁啦。我曾經咧揾過陶國章老師，即係陶生嗰陣去傾偈，即係好私人咁樣，我係傾嘅話，我人生諗唔到有咩意義啊咁樣。 點解要繼續生存落去啊？ 但我總之佢同我講咩我就唔講啦。但我好記得佢講嗰句説話，佢話其實飲過尼羅河嘅水嘅人咧，是永遠都會翻轉頭嘅。佢想表達啲咩咧？就係 好屙啊！ 一定會翻轉頭， 去翻條河度邊度飲？ 佢嘅意思係讀完之後係咧，就好似頭先 Roger 話齋，你無論睇到啲咩咧，你都係入咗骨咁嘅，即係用哲學嘅角度去睇個世界。所以呢個係我覺得讀哲學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影響，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啦，就係、是、我真係覺得入哲學係讀哲學係影響咗成個人。點樣睇所有嘢？ 一日哲學人，一世哲學 人，真係嘅。所以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入唔入哲學係影響好大嘅。我覺得 即係我覺得係直情轉變咗我哋成個人嗰種氣質啊，點樣睇世界的方式。即係以前就會覺得好多問題，你根本睇唔到一個問題啦。但係而家覺得唔係喎，我原來公義可以有好多種諗法，係咪一定要翻日日翻工放工咧？可唔可以有第二種人生？即係我哋可能都有第二種諗法去睇翻呢啲嘢。所以好似唔同咗，係真係翻唔到轉頭。 咪要翻轉頭，要俾阿鳳同 Man 姐講下。如果唔係負權啊，阿鳳姐你點睇咧？ 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嘅嗰方面同你哋嘅諗法都差唔多。咁不如我讲下可能点解唔好入哲学系啦。咁因为始终当然你为兴趣系好啦，但系你都要谂下将来你要食饭嘅问题噶嘛。咁入哲学系可能就有一个唔好咧，就系个出路 唔係咁專，唔係一個咁專科嘅時候，個出路就可能唔係咁好咯。 我唔中意你話唔係專科咯， 唔係專科，唔係即係唔係我意思唔係讀醫生，唔係讀 law 嗰啲，大家覺得唔 係 專科。 簡單嚟講就係阿鳳覺得係唔係一啲真係可以出到去 practical， 係 唔 係 practical 幫唔到你好 practical 咁做嘢嘅科目咯。所以其實即係我喺台灣， 即 係 佢唔係一種技術嘅訓練。 我喺台灣讀 master 嗰陣時，其實嗰邊嘅哲學係可能係鼓勵你 double major 或者即係讀多兩個 minor 咁。咁你可能對哲學真係好有興趣，但係同時都亦都俾個機會你 explore 其他方面嘅嘢。咁唔使你第日可能啊，我即係建立咗某種思維模式，咁對我人生當然好有幫助。咁我人生可能依然有其他追求嘅時候，咁佢依然有力量可以做到咯。 即系讲讲呢啲就 好沉重， 系啊，即系嗰啲咩有冇出路咁，我谂大家都知道就冇乜噶啦。咁系咪专业就唔使拗噶啦？呢啲但系有冇出路 自我算啦。 唔系，同埋我再想补多个 point 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就系其实想揾人生意义啊，解决自己个人疑难咧。但我觉得有时呢啲唔系自我问题嚟噶。即係佢可以同自由有關，但其實佢自己佢自己想處理嗰個問題，未必是一個自由問題嚟嘅。即係其實佢需要嘅係一啲情感上嘅宣泄啊，心理嘅輔導啊。而 Wada 定佢真係走去問一個哲學嘅問題，即係因為哲學始終我覺得牽涉到求知啊。我真係想問，例如首先意義係咩咧？要搞清楚，例如同價值啦、同好啦呢啲嘢會唔會有分別咧？跟住然後再問就係、是、會唔會人生有意定冇意義？即係呢個係一啲好複雜嘅哲學討論，而有時佢唔係想要咁多，佢就係想好簡單話俾我知，哦，我嘅意義係咩？我要做啲咩？所以其實我有時覺得就係、是，即係你要搞清楚你個問題係咪真係同哲學有關先？你係咪真係咁關心哲學先？如果唔係嘅話，有時你不如即係你有人生嘅問題，你睇心理醫生啦。即係講真，即 係揾朋友傾，或者可能佢需要嘅係宗教或者咩咯。 你食餐飯就搞掂， 而唔 係 哲學咯。 係啊， 或者需要一個伴侶咯，即係唔係需要哲學咯？講真，即係呢個位置我好認同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哲學有個特色嘅，就係、是、雖然我覺得哲學唔係完全離地，但係佢始終係我覺得係個專科啦，所以佢會探索一啲本質或者一個普遍嘅問題。咁但係我哋人生嘅問題係一個好具體、好 particular 嘅問題，而一個哲學能夠俾到你嘅答案一定係一定距離咯，因為佢唔識你啊嘛，啲作家佢點能夠完全就住你嘅情況去提出佢嘅建議或者佢嘅諗法？佢一定係一啲好 general、一啲普遍嘅人生問題提出嚟，所以一定有落差。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是、其實有陣時我頭先話哲學系入面讀嘅課程好多時會好深啊、好難明啊、唔知做緊咩。其實係咪完全同我哋人生脱離關係？唔係嘅，因為其實人生有冇意義呢個問題係好複雜噶嘛。你一路追問落去，係一定會掂到可能頭先提到嘅嗰啲 metaphysics 嘅形上學嘅問題，世界係啲咩嚟嘅咧？語言係啲咩嚟嘅？ 啲意義乜嘢叫做意義咁都有排拗嘅。 有排拗嘅，所以冇一個咁容易即食嘅答案，就話到俾你聽人生意義係啲咩？佢必然你追問落去，你認真問嘅話，你一定會問到頭先嗰啲所謂好似好離地嘅問題， 而且會越挖越深，同埋越牽涉越廣泛啊嗰啲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係好嘅，就係我雖然 Year One 嘅時候好失望。但後來我覺得培養了我對啲問題的尊重，就是我會承認其實啲問題是很難的，即係冇一個即食的答案，我哋必須要認真咁樣深思，先會即係揾到個所謂的答案咯。 同埋我覺得即係有一點好同你啱啱講的很有關，就係咧，我覺得理論上我強調就係讀完應該個人謙卑啲嘅。所以唔知點解讀完好多都唔係好謙卑。 唔係應該咁樣講，呢個牽涉到我哋即係個其中一個主題今日就係嗰個態度嘅問題。其實喺度我哋讀哲學嘅時候係要有一種好謙虛開放嘅心靈，即係我哋要能夠接受好多唔同嘅睇法，要嘗試去理解，因為我哋就算要唔同意一個睇法，都應該去認真了解咗，然後先反駁佢咪俾理由。呢個係哲學俾我哋嘅訓練啦，其實。即反而未必係個別特定嘅嗰啲學科裏面嘅理論啊咁樣之類之類嘅嘢。咁就睇，所以通常如果讀得好嘅人咧，咁有人讀得唔好嘛，我哋要分啦，係咪？咁讀得好嘅大概會比較謙虛一啲嘅，即係哲學系嘅人其實多數讀得好嘅都謙虛，同埋好少認自己叻嘅。不過佢多數睇唔起其他人咁解， 兩回事嚟 嘅。係兩回事嚟嘅呢個。 但我想 好多人真係好渣啊嘛。 補少少個謙虛個位置，即係唔係淨係對其他人嘅諗法謙虛， 對個問題啦， 對個問題咯。即係我好強，即係我最感受到就係對個世界嘅謙卑，就係、是、個世界係何其複雜。 啲哲學家係提出一啲古靈精怪嘅問題喎。即係一個窿存唔存在，佢都可以問究竟係有定冇咧？一個窿佢冇嘢嘅喎， 半個窿 係啦，定點 咧？咩叫窿咧？ 咩叫窿咧？佢都可以問 嘅。咩叫咧？ 但係我哋平時係成日用呢啲字，係好覺得好輕易嘅件事。但係我讀完之後，令我感受最深或者改變最多，真係對個世界嘅謙卑，就係其實所有嘢係好複雜。因為有陣時我教書話嘗試提出話呢個問題好複雜，跟住啲學生就扯咁，你講個答案俾我聽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就冇對個世界或者對個問題謙卑咯，而我覺得對讀哲學係最好嘅培育，就係改變咗呢個態度咯。其實啲嘢係好複雜嘅，而呢樣嘢先係咁有趣嘅地方。我哋就會慢慢咁樣深入探討。 而調翻轉頭，用翻呢種態度去讀哲學咯，咁先會真係有得著咯。 因為我哋好似好多時咧，會覺得啲問題好簡單，就咁話嚇，咪、啊、就係、是、 有咩好傾啫，有咩好拗啫？ 即係其實我哋會發現唔係咁簡單噶嘛。咁我哋呢一節其實就講咗好多，到底應唔應該入哲學系啦？點解啦？個理由係咩啦？係啦。咁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下點樣讀哲學啦。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咧我哋上一節就講完其實讀哲學嗰啲點解要入哲學系啦，個態度係點啦，我哋就想我順住呢個 point 啊，繼續講落去，即係其實我哋讀哲學啦、讀書啦，其實應該帶住種咩態度咧？啱啱講到例如謙卑啊，唔應該 太 開放啲啊，咁、或者我問一下阿鳳啊，你覺得咧阿鳳，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應該點樣有啲咩嘅態度會好啲咧？ 有一種我就覺得幾明顯係。唔係咁好嘅態度嘅，就係點樣呢？你讀咗啲好難嘅書啦，咁當然你會吸收到好多好難嘅專業用詞啦，嗰啲 terms 啦。咁有好多人呢就以為你學識咗嗰啲 terms 啫，你就學識咗成本書嘅內容，或者你知道佢講啲乜嘢。咁所以你會發現呢一類人呢，當你問佢究竟你啱啱嚟你睇咗啲咩嘅書啊，例如你睇完海德格嘅Being and Time 你學到啲咩啊？ 咁可能 係咁佢聽到 Being and Time 嘅時候 問佢，係啦，咁佢就淨係可以拋啲 term 出嚟，但係咧你就發現其實佢係解釋唔到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就以為你拋到啲 term 出嚟咧，你就等於學咗啊。 因為我諗好多一般人咧就咁聽到啲人講咗啲術語，講咗個唔識嘅哲學家嘅名，跟住講咗啲嘢好似有啲嘢咧。就已經覺得好勁嘅，即係我真係是但噏一句俾你俾大家聽啊！即係存在嘅開顯就係本身存在嘅呼喚嘅本身咁樣咧。 好深啊！ 你好似你唔知噏乜啦，係咪？但你好似覺得我好似有啲嘢喎，又呼喚又成咁。 同埋有啲你知噏乜嘅，其實譬如有個人佢會叫，只係其實佢想講嘅就係、是、你可唔可以解一下篇文啊？佢話你可唔可以解構一下個文本，睇下佢裏面嘅顛覆性牽涉啲乜嘢？ 呢個例子我好多啊！你唔知我講 嘅解構亦都唔係真係解構，只係解釋。 所以似乎就係咧，嚟用呢啲 term 咧，可以講啲唔知乜嘢，好似有啲嘢。 大家嘅生活都係一個命題。 又或者可以講，但其實每一個人嘅人生都係一個文本本身咯。我哋而家就係將呢個文本開顯出嚟，然後剖析佢 不斷詮釋、再詮釋、再反詮釋，嚟將嗰個二元對立顛覆咗，都要講二元對立。 即係 Roger 嘅意思就係用一啲術語去包裝啲阿媽係女人嘅道理咯。而其實即係你唔使咁講噶，你可以講啲人話噶。點解你硬係要咁講啫？即係我覺得有時係需要用到術語嘅。即係我想 defend 翻就係因為啲術語其實講到啲我哋一般真係諗唔到嘅嘢。但啱啱嗰啲就唔需要咯。我諗個 point 係。 咁 阿鳳講嘅係一類人啊，另外一類咧可能係佢一開始就學識咗一門學派，或者睇咗一本書，然之後佢就將嗰個當到好似聖經咁樣，乜嘢都拎佢出嚟解，而且咧唔願意，即係可能其他人會提出其他哲學家嘅諗法啊，但佢係完全唔願意接受嘅。就其實哲學俾到我哋嘅其中一個即係可以學到嘢嘅地方，就係佢會不停有好多新奇嘅嘢打破你原有嘅框架啊嘛。但係嗰啲人讀哲學係完全唔係咁嘅，佢就喺。好似有本聖經咁樣，我學咗呢一派，我就用呢派詮釋曬所有嘢，我完全唔接受其他人諗嘅嘢咯。 我覺得有啲似，即係好似跟咗個大佬咁。 係啊， 大佬話咩啊？ 或者我再講多少少一個 point 就係點解你即係我唔係話你用嗰啲術語唔好，即係當然我哋一定會牽涉到或者用到啲術語嘅，但係你用到啲術語咧，而唔可以用翻我哋日常嘅説話解釋翻出嚟咧，其實你唔係。真正知道佢講啲咩，因為如果你真正知道嗰個哲學家講啲咩，你係可以用翻啲大家都聽得明嘅説話，日常用語解釋翻佢講啲咩。 不過我諗咧，唔知點解有時大眾啦會覺得就係深嘅先係哲學。 你解得清楚咧，就唔係哲學。即係我，跟住我聽過啲咁樣嘅 comment， 就係話嗰個人唔夠勁啊。點解咧？就係佢講嘢太清楚啊。 咁我諗佢有啲誤解。 人都聽得明，即係啊，就係好似好多時大眾會覺得哲學就係嗰啲好深、好難、好多術語，聽落就係咁樣就係勁啦。即係但係其實我諗我哋可以叫做行內人啦。就會覺得其實我未必啦，你先係 走入行啦， 我都唔敢講。 我行外人啦，OK， 我哋呢啲門外漢睇過客之後係啲咩會，即係可能會覺得其實哲學唔可以好清楚地，但係都講咗一啲有深度嘅嘢嘅。我諗嗰個重點係呢度。 或者你睇完一本好難嘅書，你試下去睇，可能海德格或者黑格爾咁樣，你睇完咧，你可以用翻啲好清楚語言講出嚟，呢個人真係好勁啊！ 其實咁先難，真 係。 係啊，同埋屬於我想補充少少嘅就係。即係我成日建議嗰啲對哲學有興趣，跟住自己專揾啲好難嘅書嘅人嚟睇，或者睇唔明一本哲學書，通常我建議就係你要先諗清楚佢處理一個咩問題先咯。即係其實所有所謂術語同埋所有所謂主義，我覺得啦，都係對應住一個哲學問題嘅。咁所以其實你搞清楚一個哲學問題先，知道佢，因為其實嗰啲哲學家都係人嚟噶嘛，其實佢就係對個世界有啲困惑。有啲面向佢覺得可以問問題，然之後提出佢嘅嗰套諗法，跟住就俾人叫做某某主義，跟住提出某個術語去解決嗰個哲學問題。所以其實好多時呢啲術語、呢啲主義，歸根究底都係處理一啲哲學問題。咁其實你搞唔清個問題，就係識答佢嗰個所謂乜乜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咩咩始在咁樣，呢啲係冇意思嘅。 其實我唔敢講嘅，因為我都唔識呢啲。即係我聽到人哋講咧，其實我會 打冷震， 好驚我遞佢面紅啊！如果佢識咁。 我好中意胡適有篇文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即係入面佢好串嘅，好有型嘅。佢話成日講嗰啲咩主義嘅人呢，阿媽阿狗都做到㗎啦。一個字嘅啫，懶，就係佢哋唔研究個問題囉。因為其實嗰啲主義最尾其實都係回應個問題。所以其實講多啲問題，少談些主義呢，係我好認同嘅一個原則囉。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會好多啱啱讀哲學嘅人好容易犯嘅。就係、是、去學識咗好多主義，學識到好多術語咧，就擴達出嚟咁樣咯。咁但係呢個我諗我哋都係唔係好認同一個好嘅讀哲學嘅態度咯。呢個係第一個要注意的，我覺得。 係咯。咁或者啱啱你提到話讀啲好難嘅書啦，你話好多人會揾啲好難嘅書嚟讀啦。不如講下點樣讀呢啲書，因為好多時就係、是、其實我哋可以咁分啊，就係、是、讀哲學咧，有啲時候要讀原典啊，就係啲哲學家寫嘅嘢。然後咧有啲叫二手書，就係、是、講啲後世嘅學者點樣去解釋或者討論嗰啲原典啦。 咁雖然呢個區分好有啲模糊啦，但係總之有啲經典嘅咩東西，同埋有啲解釋呢啲經典嘅二手書咁樣。 係啦，咁好多時我哋就會走咗去讀啲原典啦，但係最慘就係錯極都唔明嘅，即係我係讀到會覺得自己唔識字嘅。即係我諗我識字啦，應該，但係即係讀完之後， 張無忌啊嘛，你係 大佬，即係我諗你哋睇過網上嗰幅圖咧，係咁樣。即係講句樣， 唔係唔識字，係望住你識曬一句裡面每一個字，但係你組成唔到一個意思， 組 織埋 一齊就唔知啦。 即係所以我聽過一啲講法嘅，就係、是、會話其實讀呢啲書嘅時候咧，唔好讀原典先，反而係讀咗二手書先，因為二手書提供一個門路俾你去進入呢本原典啊。咁你勤力啲嘅，你睇幾本。然後你有咗幾種講法啦，你再睇翻原典，再揾自己嘅諗法，即係有啲人會咁講，但你哋同唔同意咧？定係到底我哋 相對有個講法，可能更加多人講，我發覺，即係喺讀哲學嘅圍內裏面嘅人就係一定要讀原典，同埋最好淨係讀原典，唔好讀咁多二手書咁樣，因為你要直接去睇嗰人講乜噶嘛，咁樣你會受到其他人嘅解釋嘅影響，所以就唔好啦咁樣啊。呢個係即係有兩個睇法啦，喺呢度。 係因為有啲人真係會覺得咧，就係、是。攻堅取難啊，就係你要自己透過自己慢慢摸索咧，即係呢個過程都係一種訓練嚟噶嘛。就是、你嘗試解通嗰啲好難嘅書啦、上文下理啦、嗰啲術語啦、嗰啲 term 啦，然後透過即係呢個一個訓練啊，令你係啦，令你對於經典嗰個觸覺更加敏鋭啊。你可以即刻就 sense 到邊啲位重要嘅，邊啲位值得拎出嚟諗，邊啲位我哋要再 further 咁樣去 develop 落去嘅。即係所以會覺得咁樣其實係好咯，讀原典。反而你如果你讀咗二手書咧。咁你就已經即係好懶啊！簡單嚟講，就是、人哋幫你做咗呢啲步驟啦，咁、你就冇得訓練咯、你大家點睇咧？ 點啊 ，Roger 大師兄，你係咪應該二手主義者？ 我係二手主義者嚟嘅，有人先講咧。 Man 姐，你覺得想唔想讀原典啊？ 唔係，咁我覺得你唔會話完全唔讀原典嘅，但係係咪一定只讀原典，而且唔好睇其他二手書？我就唔同意，我都係二手主義者。咁因為其實。 二手書是幫助你，即係有些軟件是真的很難的嘛，它會幫助你梳理好佢條理路啦。佢亦都可能話，因為有些咧係有一些歷史緣起的嘛，咁你完全不知道人哋個歷史緣起，咁你梗係唔知道佢處理咩問題啦，回應咩問題啦。你咁樣睇落去，你可能會覺得，咦，我完全唔知佢講乜嘢。咁呢個時候你就咁硬啃本原點係冇意義噶嘛？ 嗯，阿鳳哥， 而我當然我唔會話齋，即係我劇場派嘢，我就覺得 我中意你承認者係劇場。OK， 我覺得係兩邊都要讀嘅。咁但係 打和啦，係嘛？ 但係始終咧都係原點為主，二手書為輔嘅。點解咧？因為我講下我講下點解啲人會覺得，即係有老師就勸我哋就淨係讀原典，咁我都同情到，同情地理解到。 即 係 你都同情啲老師嘅， 即係我可以理解到點解佢會咁樣叫我哋嘅，就係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原典係通常嗰個作者直接一手寫嘅嗰本書啊嘛，咁而二手書讀嘅好處就係佢可以大概學咩，即係或者大概俾個朗我哋，或者幫你了解原本原典嘅一手書究竟講緊啲乜。但有啲嘢咧係二手書一定做唔到嘅，就係例如有時候有啲專業用詞咧，其實可能佢原典嘅作者係用咗呢個字嘅，咁當二手書要講的時候，他可能有帶了自己的理解的，咁如果你齋讀二手書咧，你就會被那些人的理解牽住走嘅，即係你就係讀到那些人對佢理解。但其實咧，你會發現原有很多，即係冇話可能是一個很勁的哲學家同我同佢有不同的解法，就可能因為我讀錯了啦。但其實很多時候，同樣咁勁的哲學家咧，讀同一本原典咧，係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嘅。 我都想補充呢度，因為這個是我覺得讀原典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為什麼那些原典成為到經典或者一些所謂大哲學家寫的，就是因為它是有一個很厚的意義在裡面，就是很多可能性，很多開發的空間。那你讀原典，我覺得最大在哲學思辨上的得著，就是你可以坐本書的時候去不斷嘗試開發這個可能性，和開發那些 meaning 出來。而你這個過程是 enjoy 嘅我自己，而你讀二手是冇辦法俾到呢個經驗嚟，即係二手書嘅係好快捷嘅，係好方便嘅，但係同讀原典能夠俾到你嘅嗰個哲學體驗係好唔同咯。 我要補充一下，即係要為我同 Man 姐 defend， 即係我哋唔係二手主義者，因為嗰個講笑嘅啫，即係我哋即係強調，因為二手主義好似淨係讀二手唔使讀原典啊嘛，原典派就真係會強調淨係讀原典，就唔好讀咁多二手。咁我覺得讀二手同原典都係重要，好似阿鳳話齋，我估一般人都會覺得係咁啊，因為二手好似 Man 姐講，佢會提供好多背景啦，好多啲重要概念嘅解釋。嗱，好多時呢個你就咁讀原典係會睇唔明嘅，因為一本重要嘅經典啊，所謂其實係好多時我哋覺得頭先譬如阿全攞哈格爾嘅一啲段落嚟講啊，或者有時我哋會講某啲啱咩有顛覆 性。我陣間就會講 嘅 呢個。 嗱，呢啲概念唔係話唔用得嘅，而係話點解咁難睇咧？佢哋寫嗰啲嘢就係因為佢哋係第一個用一種好特別嘅方式去睇呢個世界。好多時重要嘅哲學家都係咁。所以其實佢，尤其是有啲哲學家好注意到語言嘅重要性，咁佢哋但係又要用翻一般人嘅語言嚟討論一啲佢哋對日常語言嘅一啲疑問，所以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好奇怪，佢又要批評佢用緊嗰種語言，但係又谷住要用喎咁樣，咁所以就好怪。咁啲二手嘅資料或者其他人嘅嗰啲所謂 commentary 咧，就可以幫佢我哋去解釋呢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好多時一本原典有好多部分，可能有時有啲時候有啲人覺得重要，就其他人忽略咗。二手書會其實帶有嗰種所謂傳識，除咗話嗰個人自己對嗰種概念嘅理解之外，仲會對成個文本嘅邊啲部分重要有一種睇法。咁有時會忽略咗一啲可能大家都睇唔到重要嘅嘢咁樣。 即係所以似乎讀原典嘅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例如係本身一種哲學訓練啦，而且有好多種開放呢個文本嘅可能性， 好 特別嘅經驗。 探險 係啦，但係咧，如果例如二手書就可以提供一個門路俾我哋入手去進入呢本書，幫我哋閱讀啊。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下應該點樣讀書。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即係我哋啱啱就講咗點解要讀原典，點解要讀二手啦。咁咧，啱啱亦都提過，我哋其實應該要好好咁打好個哲學基礎啊嘛。咁有啲人就覺得咧，打個基礎咧就要好好咁讀哲學史啊， 因為就係知道嗰個問題嘅源流啦，跟住歷代哲學家點樣讀啦。但係咧，有啲人又會覺得唔需要喎，我睇最 update 嗰個講法咪得咯，我使乜你之前啲人點講啫？ 要追時髦，係 啊，追時髦咁咪已經搞掂曬咯。 呢個字好時髦， 好好嘥時間啊！ 或者我補充少，我驚觀眾未必知咩叫哲學史啊，即係好簡單咁講就係、是、過往。嘅哲學家講過嘅東西，即、或者再遠啲由古至今嘅 對於某啲問題嘅回應啦，係嘛？ 係啦， 歷代嘅回應啦。咁、但係到底咁我哋需唔需要呢？我哋係咪真係覺得唔需要讀哲學史嘅？唔需要翻翻以前睇人哋點答？因為都過咗去啦。 所以個問題好簡單，就係使唔使認識一下以前嘅人點樣講嗰個哲學問題，或者佢嘅理論係點？ 即係同埋呢個問題，我哋自己都有探討過嘅。即係我哋自己，因為我哋嘅課程都叫我哋讀過哲學史啦。咁、但係可能都有啲意見，即係覺得嚇點解要讀啫？即係所以其實同即係要讀哲學嘅話，好有關係啦。 即係我哋想象到一種係用問題做 base 嘅，即係例如我哋直接問咩道德。咩真咩善咩？ 咁咪睇最 update 最新嗰啲， 我哋甚至唔使睇最 update， 我哋 直接反省 自己就可以傾噶啦嘛。而哲學史就係睇下以前，譬如康德咁樣點樣講真善美咁樣，其實有冇必要咯？即係個問題就係咁簡單。 好多時有個講法就係，即係嗰啲過去嘅哲學家講嘅嘢，唔單止因為佢過去啦，純粹而係因為佢錯噶嘛。因為後來啲人咪反駁咗佢咯。咁你再讀啲錯嘅嚟把鬼咩？咁樣咁啊嘥時間噶嘛。不如你直接去討論個問題本身啦。 咁聽落好似唔需要讀，有冇人支持要讀哲學史嘅先？ 我覺得第一個好簡單嘅理由嘅就係、是。就係、是、為咗避免嘥時間，就因為過往歷史，正如 Roger 話齋，係話到俾我聽，有啲咩理論或者有啲咩立場，有啲咩答案其實已經唔 work， 俾人淘汰咗或者、即係唔好走冤枉路咯。即係可能我覺得真咧係咁樣定義嘅，但原來以前有個作家一早講咗啦，而有好啲好聰明嘅人一早反駁咗佢，咁、我咪唔使再諗啊呢條路行唔行得通咯。咁、我覺得哲學史第一個好，我覺得冇乜意義嘅意義就係可以行少啲冤枉路咯，就係咁啦。呢個係第一個。 人哋嗰啲好勁嗰啲，其實已經行咗好多步噶啦、但係你以為你自己好勁，其實可能仲係初階嗰啲討論。咁、如果你睇咗人哋講咩，或者睇翻追溯翻個源流咧，其實你就可能去到最先可以去到最 update 嘅嗰個討論，你再諗下有冇啲新嘢或者 因為一早就俾人好致命地反駁咗，咁我就唔使嘥我條命喺度諗啊呢條路行唔行得通咧？咁樣理解道德得唔得咧？咁就唔使嘥時間 啦。同埋可能要喺度釐清一點就係、即係我哋話使唔使讀哲學史係一個問題，即係同使唔使讀過去嘅哲學家係另一個問題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根本就唔需要研究以前嘅哲學家，因為佢哋都係錯，並且已經俾人反駁曬啦。咁你不如直接處理而家嘅問題啊，睇下而家啲人點睇某啲嘢啦。咁但係哲學史你唔需要真係研究嗰個哲學家嘅，即係好專門咁睇曬所有著作。咁、但係有啲人甚至會覺得，即係再極端啲啊，呢個意思之下就係、直情成個哲學史都唔需要太過掌握嘅。咁我哋而家暫時討論緊呢個部分先啫， 咁我仲覺得需唔需要睇你？ 我都會覺得，甚至我覺得有某啲哲學家都有需要，就算係過去哲學家都要研究。當然唔係話每一個人啦。嗱，當然其中你要讀啲乜，就睇下即係你而家最想研究係啲咩？因為而家個情況已經好複雜。即係以前哲學家有個特色，譬如你睇咩柏拉圖啊、咩笛卡爾啊，即係佢哋嘅特色就係乜都識噶嘛。因為佢哋咩問題都處理咁樣啊。但到我哋而家呢個世代有太多嘢啦，即係我哋都冇咁嘅能力去，即係所有嘢都讀到好通透啊，考慮曬各種問題。咁所以避無可避嘅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只能夠專注喺某啲特定嘅問題或者特定嘅哲學家。咁所以當然要睇下你處理嘅咩課題啦。咁你鑽研過去嘅哲學家都有佢嘅價值嘅，我覺得嚇。咁啊，其中就係、即使有啲哲學家係過去咗，但係由於佢係過去，如果我哋又要讀啦，即係唔係所有哲學家都要讀啦，而係嗰啲我哋一般覺得值得讀嘅，冇乜走雞，譬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康德呢啲，基本上就冇乜走雞。點解呢？因為佢哋一定對我哋而家點樣睇問題，有啲咩唔同嘅理論係有影響嘅。咁啊，所以即使佢嘅睇法唔係完全正確，即係我成日都中意講，就係、讀哲學好過讀物理學嘅，即係讀物理學諗住做愛因斯坦都自己好痴心妄想嘛。但係你喺某個意思啊，同柏拉圖一樣係可以嘅，因為所有哲學家都係錯噶嘛，你最多都係同佢一樣啫， 一樣咁錯。 係啦，但係我哋要從佢哋錯誤中學習嘅意思，除咗係走少啲冤枉路，而係我哋會發覺，作為一個偉大哲學家啊，嗰啲過去嘅，我哋如果讀佢嘅錯誤嘅時候咧。佢嘅錯係好特別嘅，通常，佢係開啟咗一種好唔同嘅睇嘢嘅方式。咁可能佢俾出嚟嘅答案，佢從某個角度去睇嘢，睇到某啲嘢，佢睇到嘅嘢可能唔係完全正確。 但係佢睇嘢嘅方法可能令我哋再重新諗一啲問題嘅時候係會有好重要嘅價值。同埋好似頭先講原點嗰個問題都係，同埋二手嘅關係咧，就係、是、一啲哲學家，即使我哋話佢錯咧，其實可能佢真正有意義嘅部分，有啲時候只係未俾人留意到啦。第一，第二，甚至係佢嘅錯誤嘅真正嘅意義都有時未俾人留意到啊。咁呢個你一定要翻去讀嗰個人本身嘅著作，你先能夠掌握翻嗰啲嘢。而好多時就係、是、因為你讀而家嘅嘢咧。其實你要了解到而家嘅嘢，要有個基礎啦。一啲就係佢嘅嗰個思想嘅來源，咁咪過去哲學家嗱，呢、這個都唔係最重要，我覺得，而係而家嘅哲學都唔係啱曬噶嘛。我哋一樣會發現好多哲學家學派講嘅嘢，用嘅概念都好有問題嘅。有時啲問題可能係因為佢哋忽略咗過去嘅人講過某啲嘢，其實可能係有啲資源俾我哋而家攞到嚟用。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讀個哲學史，一方面可以作為我哋了解而家嘅嘢嘅基礎，甚至有啲人所以要分工啦，因為所以有啲人專門某研究某啲特定過去嘅哲學家，即使話即係好興噶嘛，就算時髦嘅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時髦唔係好時髦，我都明啊，即係你去留意啲最新近嘅嘢，呢、這個咁嘅做法好多時係點嘅咧？你睇到啲人就係將一啲以前好舊嘅嘢，不過冇乜人理嘅嗰陣時。啊！突然間就挖佢出嚟啦，一輪啲人講康德狂講，講完一輪就唔再講，跟住誒黑格爾冇乜人講喎，咁樣又攞嚟狂講咁樣，跟住又發覺原來你忽然咗斯賓諾莎咁樣，又挖翻嚟狂講，即係總有一啲咁嘅嘢。 雖然呢個唔排除係揾食嘅問題， 即係當然係啦。 即係所以似乎就係黎朱文就係覺得唔好走冤枉路，跟住 Roger 咧就係覺得即係睇以往嘅嘢可以幫到我哋今時今日啦，甚至乎係睇佢嗰種特別睇世界嘅方式，其實都有得著。同埋我想再補充 Roger 你啱啱提到一點。就是、我哋好像很多時覺得咧，睇啲舊嘢就係過咗去舊嘅，跟但係啱啱提到就係、是、其實唔係啊嘛，睇啲舊嘢有時候可以睇到啲新嘅嘢出嚟啊嘛，就係、是、好似上一次朱文咁講，就係、是、我哋一經典之為經典，就係好多開放嘅元素俾我哋去重新閱讀啊。我哋可以透過可能今時今日我哋讀過其他嘢嘅眼光去睇翻、其實我哋可以揾到啲新嘅嘢出嚟去刺激翻我哋今日嘅討論。即係所以好多時就係例如點解仲會有人走去讀 Plato 啊，做嗰啲舊嘅哲學家，因為我哋總係可以發覺到哇，原來呢個問題早諗過啦，跟住而且哇，仲諗得好仔細，好勁喎！即可能係咁樣，所以就係點解會有一個意義啊？走翻去讀哲學史，睇翻一條梳理翻一條路出嚟。但係咁樣講，好似就係、是、即個個都會覺得係要讀哲學史嘅咯。有冇人反對㗎？即係啱啱我哋提咗幾個原因啦、但係冇人會反對。 我都想加多一個支持原因嘅，就係、是、我估同唔係同觀眾嘅嗰個需求。多啲切身嘅就係頭先提到，有好多時候我哋睇唔明嗰本書嘅、我覺得好多時候有啲人就會話你死錯啦，你錯多十萬次，錯多九百次咁啊睇得明㗎啦咁樣。但我係反對呢個講法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係翻我啱啱講，就係、是、啲哲學家係處理啲問題嘅。咁你搞唔清個問題咧，你就睇唔明啦。但係嗰個問題咧、又唔係無端石頭爆出嚟喎，係個哲學史嘅脈絡底下產生出嚟嘅。咁所以好多時其實你睇唔明本書，未必係你唔夠聰明，亦都未必係本書太深，而係你根本就冇一個必須要有嘅嗰個哲學史背景去睇嗰本書咯。咁所以我覺得哲學史另一個比較簡單嘅理由就係令到我哋睇明而家你睇唔明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可以反省一下，究竟你睇唔明係咩？ 同埋因為有好多時咧，例如哲學有好多概念啦，而啲概念其實有個源流噶嘛，一早有哲學家講過啦。即係你睇唔明今日呢個概念，係因為其實可能你唔明之前啲人點樣講啊。即係例如 substance 呢啲字，可能唔同哲學家唔同諗法。 實體啊， 實體。 或者我根據啱啱朱文講嘅嘢舉啲例咧，咁就等觀眾可能容易啲明白。就例如可能有好多時候我哋淨係睇康德嘅著作咧，你又發現哇好難啊，啲字又唔知講啲咩，睇唔明。咁朱文就話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因為你冇讀過哲學史，而冇讀過哲學史嘅意思就係你冇讀過康德以之前嘅嗰啲哲學家處理緊啲咩問題，或者點樣處理。咁咧其實因為我哋讀哲學史嘅時候，然后咧就系话我哋因为康德以前嘅嗰啲哲学家咧就有探讨一个问题，就可能知识嘅来源究竟系啲咩？咁就可能分咗两派啦，就可能系理性主义同埋经验主义啦。咁而去到康德嘅时候咧，其实佢系集大成者嘅，佢系觉得理性主义有佢可取之处，经验主义亦都有佢可取之处，但系佢哋同时有啲问题嘅，所以佢就根据佢哋。以前嘅嗰啲哲學家嘅問題同埋點樣處理嘅方法，再去寫佢嗰本書嘅。咁所以如果你冇讀過哲學史咧，就你嚟嚟到康德嘅時候啦，你冇讀過哲學史咧，你就唔明康德做緊啲咩咯。因為佢正正就係回應翻佢前面嗰啲哲學家處理嘅問題有啲咩問題。 所以我個 point 就係你冇讀過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你拿住本第一批判狂睇， 自己都唔理， 你唔會睇得明咯。 可能你都睇到嘅，所以有時天賦異禀。 有時哲學史背景係幫助我哋睇埋一啲書， 但係就好難。 但係我試下反駁大家，冇人，既然冇人提出反駁，即係 我有㗎，其實 係嘛？因為就係 自己反駁， 下次啲觀眾又得阿全喺度反駁。 係，即係因為你見到個哲學史叫得做史就好長啊嘛，而好多時我哋。你話要我哋睇曬之前嗰堆嘢，或者睇大部分，我先處理到呢個問題。其實你用咗好多時間啊，即係唔生也有捱。大佬邊有咁多時間睇咁多咁嘅嘢啫？咁點解我唔直接睇最 update？ 點樣直接回應嗰個答案？即係嗰個問題。例如人生有乜意義？我就睇最 update 最勁嗰幾個人點講，咁咪得咯。即係我諗呢、這個即係呢個你可以話好簡單，一個好簡單嘅理由就係 practical。我哋冇咁多時間，所以就最快捷嘅方法啦。 但係唔止嘅，我覺得仲有個深嘅。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哲學原則上可不可以脫離哲學史、即我覺得這個是不同哲學家會有不同的立場的、即我自己覺得原則上是可以脫離的，因為如果原則上不可以脫離哲學史，那第一個哲學家怎樣來呢？即你明白嗎？即 我覺得哲學就是那個思辨咯，即如果哲學一定是要研究哲學史的話，那一開始沒有之前的哲學家，第一個哲學家怎樣來呢？我覺得是解釋不到的。所以我認同的就是它原則上呢，哲學是可以離開哲學史的。我們為什麼要讀哲學史？不外乎是方便啦，走少一些冤枉路啦、有些人厲害的，那我就聽他說什麼。 不過覺得不是，因為如果你說的是第一個哲學家，那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哲學史可以讀嘛，主要是這樣。但如果我們現在讀呢，就很難擺脫的，因為我們會好像阿鋒說，我們理解不到一些問題。還有很多時候即我哋分開，未必個個都要讀得好仔細。有啲人可能，我嘅意思係有啲人係值得專門去研究哲學史嘅。有啲人讀第點解呢？因為即係個哲學史都有唔同嘅方式去理解嘅，唔係純粹過去哲學家嘅累積啊嘛。你點樣理解每一個哲學家喺個發展嘅地位都係好重要嘅。咁呢個可以有唔同嘅睇法，而嗰個又會影響到你而家點樣睇某啲具體嘅哲學問題。所以呢個我覺得有一定嘅重要性。 我估呢度有個大辯論嘅就係有啲哲學家甚至認為原則上都離唔開，因為我哋一定要用語言。一定是探討某些問題，這些所有東西都是個歷史脈絡來的，你離不開，你以為自己獨立地思辨，其實你不是 咯。所以我們其實這一節就講了很多，到底我們需不需要讀哲學史，其實還很值得討論，我們下次回來繼續哲學有偈談。